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。 汉语绘画301句第四版，英文注释本下册，康玉华、莱思平编著。 第21课，请你参加。一句子。 141。喂，北大中文系吗？ 142。我是中文系。 143。您找哪位？ 144。他在上课呢。 145。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 146。我一定转告他。 147。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148。在休息呢。现在在休息呢。二、绘画。一。 喂，北大中文系吗？ 对，我是中文系。您找哪位？ 李红老师在吗？ 不在，他在上课呢。您找他有什么事？ 他下课以后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我叫玛丽。 好，我一定转告他。他知道您的手机号吗？ 知道，谢谢您。 不客气。二。 喂，玛丽吗？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了。是啊。现在你做什么呢？在休息呢。告诉你，明天晚上有个圣诞节晚会，我请你参加。好，我一定去。晚上8点，我在友谊宾馆门口等你。王老师也去吗？去，跟他先生一起去。那好极了。 三。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我一定转告他。二，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休息呢。 三，明天晚上我们有个圣诞节晚会。扩展。一，里边正在开新年晚会，他们在唱歌呢，快进去吧。 二，明天上午去参观。8点在留学生楼前边上车，请通知一下。 四，生词。 喂，喂。中文。系。喂。一定。转告。刚才。圣诞节。晚会。参加，门口，通知，帮助，报，跳舞，做，练习，新年，舞会，里边，正在，开唱歌，参观，专名李红，友谊宾馆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汉斯来了，今天我们公司请他参加欢迎会，下午2点钟，翻译小王打电话通知他，告诉他5点半在房间等我们，我们开车去接他。欢迎会开得很好，大家为友谊干杯，为健康干杯，像一家人一样。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时间，检查，健康，箱子，想象，照相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喂，是1205房间吗？ 是的，请问你找哪位？ 请叫大卫接电话。 好的，请等一下。 麻烦你了，谢谢。